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 今天是7月7号，星期六啊，又到了我们这个喜欢的周末。今天我们有周末的互动话题啊，周末的互动话题就是做衬衣，我们是认真的。 是，刚刚子昂说啊，说又到了我们喜欢的周末，你喜欢我们周末吗？ 周末大家还是都喜欢的 啊。那你喜欢这个别人都在睡觉而你却一大早就起来做节目的周末吗？ 这个一说就有点难受了哈。今天也是之前我的口头禅一直是铁打了青年说流水的主持人 啊。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这个节目了 其实我也是。 是吗？那今天我们是一个崭新的组合。 对，我们要不给组合起个名字吧。 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尬名 啊。是吗？那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听的名字？ 我印象中是没有好听的名字 啊。那我们今天来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吧。比如说， 你看，那比如说子源、原子、昂源、原 昂，好像没一个好听的哈。 是，这三个字组合起来都很奇怪哈。 那就算了吧。我们就是一个崭新的组合。 是，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对， 大家呢还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几个字儿哈，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了。然后在上面呢有这个直播这个选项，就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和我们互动。如果说您现在这个 WiFi 不好哈，在车上的话，可以选择 FM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家里或者网络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呢，还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 比较好玩。 对，我们的视频的微信公众号叫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它的左下角呀，有视频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旁边帅气的子昂。 对，虽然说听说子昂昨天晚上没睡觉，但是今天还是很帅气的啊。 觉还是睡了的，这个 是吗？ 跟这个所有的听众们、网友们、观众们、领导们 啊， 我是睡了觉了 啊。就是我还以为子昂就是紧张到要准备今天，哎呀，好久没来青年说了，特别紧张，然后准备了一个通宵呢。 哎，还好吧，这个通宵倒不至于 啊， 但是确实是因为今天有聊世界杯的话题嘛， 嗯， 这个要聊一小段世界杯， 啊， 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看完了所有的比赛。 真的，那你太厉害了， 为自己看球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对，我还好，我昨天就看了一半，我看到法国进了第二个球之后我就睡了，我说哎，这不用看了，不用看了， 就 稳了， 凉了， 对， 该凉的都凉了。 是， 我们今天呢和这个主题啊，刚才说了是做衬衣，我们是认真的啊。 对， 应该也有会有嘉宾啊来和我们一起来聊。那我们首先要聊一聊今天这个要提到的是很多创业的故事啊， 哦， 创业的历程嘛， 创业的。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啊，活力最前沿，给大家呢也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创业的消息。 嗯， 首先我们来点官方的数据哈，最直接的就是日前发布的2018年大学生就业率报告，揭秘了95后大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新动向之一，首选就是先就业。那报告调研是显示呢，2018年应届大学生毕业的就业意向仍然是以就业为主，占比是达到了79.89%，同比上升了6.39%。和2017年的数据结果相比啊，选择创业的这个人群占比是下降了1.32%。 啊，子昂刚一开始说要说数据，我还特别认真听，然后一说是揭秘了95后大学生，我就不想听了，我很生气啊，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哦。 其实你可以信我。也没有关系 啊，真的吗？ 是，今天这个直播间里应该没有人和95后有关系。 但是这个肯定还是跟我们大的这个就业的方向还是差不多的哈。 是的。 嗯，那我们看到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出路啊，其实不外乎就比如说这个毕业之后选择就业，或者是在国内继续深造读研究生啊什么的，或者是出国留学还有创业。那么相比于往年啊，那么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刚刚子昂也提到了，就比如说选择这个慢就业的毕业生同比降低了2.81%，也就是说啊，咱们毕业生现在都不追求这个慢就业了，追求这个快就业，就是一毕业啊咱就要赶快找工作。也就是说， 压力还是不小的， 是吧？啊， 是。 其实早早那个就业的话，其实可以多一点这个工作经验嘛。对，而且这就说明啊，咱们这个大学生求职的心态其实是更加的积极主动了。而且啊，选择就业的毕业生啊，同比是上升了6.39%，是上升了这个数据还是挺多的，也是反映出啊，我们这个大家现在因为一直都在促进就业嘛，这个国家的就业的政策效果还是很好的。而且啊，其实也就说明大学生现在更加的务实，更加理性了，不会说哎一毕业咱就去盲目的创业啊什么的，可能减少了。 是的，还是。是要保证自己的成功率， 对， 或者说先把自己的第一桶金啊，先通过就业的方式来赚到。 对， 其实无论应届毕业生如何选择这个去向，肯定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有的时候是取决于宏观环境，也取决于家庭和个人情况。所以说，即便选择创业的这个人群占比啊是降低了一点点，也不能说明什么，一定说明什么问题哈。因为创业既可以在校期间开始，也可以在毕业后立即开始，也可以在40、50，对吧？ 对， 圆圆还有机会。 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我已经超过这个年龄段了。那大家快来直播间看一下，我们已经超过40、50岁的这个圆圆长什么样，以及我们这个95后吧，对，可能00后小鲜肉子昂啊。 对，就是其实。不管怎么样哈，在这几年在双创的这个政策鼓励下，其实是就业创业啊是有一个人数提升的哈，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选择了盲目的创业，可能也是吃到了苦头哈。2017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报告，就是去年就业报告显示呢，近5年来啊，大学生毕业及创业连续从2011届的1.6%上升到了3.0%，这说明这5年大家创业的热情很高。但是也有数据显示，即使在浙江等创业水平较好的省份啊，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也只有5%左右，所以说这个就挺惨的了。你看，虽然说创业的人数选择创业的人数不算很多吧，就是那么多毕业生里面，3%嘛， 那也不是很多。 是，关键是这个成功的人太少了， 3%里才只有5%的人， 是，就是其实挺可怜的。就你是100%里面的3%，你选择了这条路，但是这里面你却是不是成功的那5%啊，而欧美国家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平均水平为20%，这么一看，虽然也好 高出很多， 高出很多，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觉得好很多啊，20%你 是要啥自行车啊？ 失踪的人好像还是好多啊。 嗯，对对对， 毕竟这个世界还是很现实的哈。你不能说我想干什么事业啊，就一定就干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业。 因为毕竟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社会上的经验还是比较少，可能就业起来就没有那么顺手，我觉得 是 得心应手。对、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这个选择创业的人数减少的这个数据的变化，其实也是一些好事儿。一来啊，这个一部分那个毕业生啊，他会选择的更加理性，不再盲目创业而选择就业，那也是为之后的这个创业打基础。那等到这个时机成熟之后呢，再创业成功率呢自然会提高。另外啊，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有利于我们学校来反思这个创业教育。子昂，你之前有上过比如说这个学校的这个什么创业的一些课呀什么的吗？ 其实我觉得创业的课倒是没有，但是我记得有一门大学肯定大家都要上的课叫大学生就业指导规划。 哦，对对对，是。 里面讲了两句创业。也就是讲了两句， 讲了两句，对，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变化也有利于我们学校其实更好的去反思一下。那作为这个学校是不是应该多开一些跟创业或者是就业更好的一些指导的课程？或者是这个创业的教育啊，是否科学合理，能不能跟我们的市场很好的接轨？而且呢，是否有这个培养创新精神，还是可以让我们精神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学校呢更好的去反思？另外啊，也是。说明我们的这个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创业环境呢还有待进一步优化。那么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关于创业对，关于我们大学生毕业的这个就业情况数据的变化呀，那么也说了很多关于创业的事情。那么我们下面呢总结了一些2018年啊特别火的创业项目，在这儿呢跟大家慢慢的分享一下。 哎，是的啊。那首先我们看看啊，在创业的时候，年轻的创业者总是想做一些创新或者突破哈、不喜欢做那些很多人都已经做过的事情，太墨守成规了。这本身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观察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嘛， 对 吧？还是要遵循规律的。那么有哪些创新型的创业项目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好的选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找了一找哈，网上有很多的这个总结和罗列。我们找几个看起来比较靠谱的， 对， 给大家。个人意见 对，只是看起来比较好，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自己再综合自己的情况考量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共享经济。那共享经济这几年啊其实发展的很快，当然这也是一个特别庞大的领域，包括比如说从之前异军突起的这个共享单车，还有现在有什么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等等等等。那么共享经济啊是与当前这个很快的这个生活节奏呢非常的契合，那么人们大家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到自己需要用的东西，而且呢只需要支付特别小的一笔开支。那么而且为了节省人们的时间，节省体力，那比如说这个共享雨伞啊、共享充电宝啊这些的产品确实是可以解放人们的背包或者是提包。那就比如说这个共享充电宝，我觉得平时自己背充电宝真的很大很重，那拿了这个共享充电宝，就比如说你想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租一个，然后随时随地就能用，我觉得特别方便。 而且我看这边还写，就是说共享健康秤和共享按摩椅现在也是越来越兴起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两个是天壤之别的。就是你共享健康秤，这个太残酷了 啊！ 就是你在这个共享的经济里面体验了一个自己的体重的数值的这个爆出哈。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但是我注意过这个共享按摩椅， 是 可能在我这种懒人的眼里，只有这种按摩椅的存在。共享健康秤我还真没怎么注意到，因为我之前是去有一个高铁站，它是把所有的这种候车室的那个椅子全都换成了共享按摩椅。 哇，那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对，然后坐着特舒服，虽然说我。不一定会就是扫码然后用这个椅子，但是就是仅是那个皮面坐着就已经很舒服了。 对，而且我也是尝试过这个扫码使用的 我觉得还是使用过的， 有点东西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哈。还是比较享受的。 对，所以说大家没有人我觉得会就是对，很少有人会拒绝，像我这种很抠的人他可能会拒绝，就是在这种候车或者是等电影的时候然后来体验一把这么舒适的放松啊。 其实也不一定是很抠了，就是说你在 我就是很抠啊 一会儿下了节目谁请谁吃饭 AA 还有一个就是新零售平台哈， 对， 这个和共享经济一样，新零售平台也是近几年提出了概念。那围绕这个产业呢，已经有不少产品进行了试水啊，其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无人货架了， 对， 无人超市这样的哈。虽然说这个试点的这个几个试点哈，不一定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成功，但这并不影响这个新零售产业的发展哈。现在这个各个电商巨头都已经是纷纷布局啊，也就是新零售的这个发展推广势在必行。但是说到这个新零售创业，我觉得有点问题，就是这里面确实一个人都不需要，你除了做老板好像做不了别的东西。 是吗？ 是，你只能说 好像是啊， 就是你只能自己就是坐在监控摄像头 啊，对对对，只需要看就好了。 对 对，所以说我之前还跟就是小伙伴们，我现在就像在超市的时候，超市现在不是已经有就是自动付款自动付款的那个通道嘛。然后我还跟小伙伴说，我说哎，你看现在又有一大批人要失业了呢。 对呀、啊，是这样的。而且大家也真别觉得这些东西啊都很不靠谱， 是吗？ 因为你想想，就是淘宝网购、某宝刚出来的时候 啊、 我们对于网购是一个怎样的不信任哈？ 对对对， 就是、我记得我战战兢兢的拍下第一件这个商品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商品真正邮寄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现在想，哎呀， 能开吗？ 对，这个都是真的真货吗？ 对， 是这个我到底能不能收到这个产品啊？ 也是鼓了相当大的勇气。 对，然后就是等收到那一刻，觉得啊，确实是可以再这样的，因为当时真的是网上支付的概念一点都没有。 对对对， 当时想我这个钱就这样的没了，给谁了呢？我也不认识。 对，然后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每次就是用什么支付宝、微信这些平台付钱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没有花钱一样，已经完全的习惯了。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新的这个部分就是内容付费 啊，对， 内容付费大家肯定还是比较知道的哈、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都在看世界杯啊，世界杯免费的场次还是多了一些的，也有这个戏称说啊，这个央视终于现在又回到了大家天天守在电视前的这个 对、 看电视的这个 情况，好不容易， 其实内容付费平时我们在想听歌的时候啊，想看个电影的时候、想看一个这个剧的时候啊、想甚至说想看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都在选择一个内容付费的一个渠道。 是，其实之前大家总是找这种免费的一些渠道，比如说还上网找资源啊什么，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已经习惯性的，比如说听歌的时候就点啊购买这个选项，或者是就买包月啊什么的这种，然后包括在用一些其他看视频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大家已经完全就是可以说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了这种就是内容付费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那说了这么多啊，到底是、那我们现在想，我们是一个大学生哈、就我不，其实我们不是一个大学生，说起来真的难受。 我是小学生， 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很多大学生哈，他们想创业的时候，你不能说那我去搞一个共享经济，这看起来太难了， 对， 甚至说我去办一个无人超市，这确实有点难。 对， 那有 没有那么多钱嘛？ 是、有哪些脚踏实地、真正适合大学生创业的项目呢？ 这个大家要认真听、 是，也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哈。首先呢，其中一个就是微商城啊，微商城和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有很多短视频、啊，无论是某手还是某音哈、等等等等啊，这个和短视频一样，微商城也是很多年轻人的舞台哈、我们平时这个在生活中是见不到他们的这个具体的经营者的， 对， 但是呢，他们在网络上可能会更有优势啊，在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在这个选择产品的时候，具备更活跃的思路和创意，而且呢，在接受起这个新事物的时候，也比老年人啊，或者说我们、 老年人。 我们这个 歧视老年人吧， 有点难受。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用起这个来，确实是啊比较快，而且有时候年轻人就比如说用微信什么的，学起来确实比就是中年人、中老年人稍微快一点。而且啊，大家一般就是像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一些，比如说设计啊什么的，就完全可以用在这方面。 是，尤其是很多学传媒的、学艺术的 啊，是吗？学传媒、学艺术的不是只会用嘴说话吗？ 那不行啊！ 看来我们的子昂还会其他搞设计什么的呢。 哎，这个还真不一定哈。 啊， 就是接下来我给您要推荐的一个选项，就是也是和大学生做的。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选项提到前面去？这个选项叫桌游店。那可能很多所有人都不知道，就是我在大四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知道 开过一个桌游店。 真的？ 是，所以说 赚钱了吗？ 怎么说呢？大学生创业嘛，重在 提了。好嘞，你一说怎么说呢，我就知道结果了。 是，当然了，这个 肯定是没赔钱 啊，那也很不错了。 是，其实这个桌游这个历史可以说追溯到这个90年的时候了， 对， 啊、上世纪90年代了。 哦，是吗？ 是，当时就有很多桌上的这个桌面用纸牌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游戏，就已经在这个学生们或者年轻人的群体中啊有了。 对， 当然了，跟这个桥牌麻将肯定还是有点区别的。 是。 这个桌游主要指的就是桥牌麻将这种传统的这个棋牌类游戏以外、这种在桌面上大家能一起玩的游戏。 原来是这样啊， 是 长知识了呢。 包括这个到了什么时候我觉得真正风靡起来了呢，就是2011年的时候 啊、就是你创业前那几年、 那倒也差一点了，我13年上大学 啊、 就是当然了，当时也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动画系的，他这个画了一个，他学美术的嘛，学动画的，是学游戏设计的，设计了一款桌游叫三国杀。 这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设计的。 是的，也就是说、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到传媒大学的这个动画学院里面啊，你看到它这个一进大门二楼最大的这个立绘就是三国杀的立绘、 哇，我没去过。 对，因为我们有版权。 我都已经毕业了，我还没参观过这个动画学院的这个啥。我今天听完子王说，我等会儿下班就回去看。 对，所以说他也算是这个创业路上的一个一下就火了。 对对 对, 对，挣到了这个不是第一桶金了，是挣到了第一个金山。 嗯，对，而且我就想起来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们其实像我们当时大学社团的时候，就真的喜欢一起玩这个桌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去图书馆里，可以那个借一个叫什么会议室，然后我们就一个社团的人。 对对对， 去会议室，图书馆的会议室里玩桌游，然后就吵的其他人啊，也没有吵的其他人。那个图书馆的会议室，这个就是封闭性还是很好的。然后就哪里都想玩各种桌游，比如说什么三国杀，还有什么心脏病啊，什么各种的， 对对对， 确实很好玩。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当时看到大家啊。在我是看到大家，一是我也很喜欢玩这些游戏、二是看到大家好像在食堂玩的也有， 对对对， 在宿舍玩的也有，在哪儿玩的都有，哪怕这个草坪上坐一桌也有。 是、 但是呢，你说总有一个人，比如说玩一些游戏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得当一个主持人、法官之类的，参与不进去，或者说游戏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他人， 对， 被遭致他人的白眼。比如说你去咖啡厅，点一个柠檬水， 对， 到了从上午11点 一直玩到晚上人关门， 吃完个早中饭，然后一直玩到晚上关门， 对， 服务员都跟你急眼，这个就是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所以说想，哎，那我给大家找个地儿吧，其实所以说这也是跟大家说呢，就是如果说你是大学生的话，你可以多观察周围的这个学生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 对， 玩桌游也好，想喝个奶茶也好，等等，不管怎么样啊，这些小店啊， 这就说到我喜欢的了，奶茶。这必须不能错过呀，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我之前其实还想呢，我说想开一个这种奶茶店什么的，类似于叫什么鲜奶吧。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多大学生也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有些人真的就去实践了。那像现在就比如说同学们一般喜欢喝咖啡喝奶茶，我周围确实有很多人喜欢喝咖啡啊，但是像咖啡这个行业可能就存在很多的这个巨头啊，就不像这种鲜奶吧奶茶店这种比较好存在，然后而且这种鲜奶吧其实是对我们这种大学生来说更加友好吧，比如说你就随便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其实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是， 对不对？ 对，其实我也认识一些开这个类似鲜奶吧奶茶店的朋友，都是不是品牌类型的， 是吧？能打折吗？我就只关心这一个问题。请推荐给我。 没有在开的，他们是并不是那创业成功的50% 啊，但是也是那种可能跟子昂一样没有亏本。 对，是的，我也是因为有了这个毕业以后有了自己的工作嘛。当然如果说真的是没工作的话，可能会继续开下去 啊。哎，那你那些就是开奶茶店的朋友们怎么样了？ 他们也都是有了自己的生活和这个更。 当时开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况？你还记得吗？ 其实主要就是他们也确实，学业可能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说已经放弃了，都有可能哈、所以说每天闲着也闲着啊，有这个精力又喜欢社交。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做一个小店的老板啊，看这个客人人来人往，还能跟大家顾客们成为朋友。愿意聊天的来聊天，不愿意聊天的往那一坐看看书听听歌。 对，确实是哈。这样一听，其实刚刚跟大家推荐的这些项目都是还是就是成本比较低，但是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创业的项目，大家是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去坚持。 对 对，就不要向子昂学习，说不定你子昂当时你就认真的去开那桌游吧，现在就很火了呢，比如说在北京全国开了多少多少家分店这样子。 没有没有，不可能， 是不是有可能？ 不可能，两三年就这样。太可怕了。 那也说不定。 定啊，对不对？都我觉得都是说不定的。所以说大家不管有什么目标，就是选择好了之后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觉得都是有可能会成功的。 没错，嗯，啊，我们也是聊了很多这个关于创业的话题，关于这个大学生创业，关于这个年轻人创业的话题。 是 啊，当然了，我们在开始就说了哈，现在有一个逃不开的话题，也是所有年轻人、非年轻人啊，所有人都在关注的。 什么话题呢？ 世界杯呀！ 啊，是世界杯呀！世界杯呀！世界杯呀！对，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看球。但是你的朋友圈会让你看球。 对，就是你就像我平时有时候错过了之后，我就可以从朋友圈知晓啊，今天这场比赛啊，好，明白了，这儿赢了，哦，那输了，就这种。 你在任何一个社交媒体上，你都会就是别人跟你说昨天比赛怎么样，昨天比赛怎么样，谁谁谁又进球了，谁谁谁好愚蠢。 是 又失误了等等等等， 而且就是可能我们国家还不那么明显。刚好昨天我有个朋友是在法国，他就刚好发了朋友圈，他就说，昨天不是法国那场比赛嘛，他就说在法国我都不用看球，听到大街上的尖叫声我就知道法国进球了。 嗯， 就是这种， 确实这样，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现在就是全社会、全世界啊， 对， 全民众都在关心这个事儿。我们也是简单说两句哈。 好， 昨天这个比赛就像刚才圆圆说到的哈，法国对乌拉圭。昨天是两场呢，都是这个南美球队和欧洲球队的较量。第一场早场呢是10点钟进行的乌拉圭对法国的比赛，乌拉圭最后是0-2完败哈。一个比较是这个确实是0-2完败哈，我跟第二场的这个比分搞混了 啊。 是这个应该是瓦拉内和格列兹曼啊先后进球，最后法国是一个2球的优势。踢到了最后，那这样的话乌拉圭也是淘汰了。 那乌拉圭其实和法国之前在世界杯上已经就是有过3次的交手啊，分别是1966年、2002年和2010年。那么当时呢两队都是被分在了同一个小组。那么第一次啊这个世界杯交锋的时候是乌拉圭2-1战胜了法国，但是随后两次的交手啊都是以0-0的比分战平了。 是的。 那么这一次啊又是啊刚刚我们的0-2法国赢了。 所以说最尴尬的是就是上前3次乌拉圭都没输过，所以说他们没再怕的。 是吗？ 是，但是这一次真的是这个法国队啊展现出了他们这个青年才俊的实力哈。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世界杯我觉得法国队整体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一直都很好。 是的。我们还是再来看一下第二场比赛哈。第二场比赛又是一个南美球队和欧洲球队的较量，这两支球队更强了，分别是巴西对比利时。最后呢巴西也是1-2啊，也是输给了欧洲球队 啊， 也就意味着呢在世界杯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只有欧洲球队了，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所有的球队全出局了， 都拜拜了， 对， 都回家了。 也是从今天晚上开始，2018俄罗斯欧洲杯就开始了。 对，就是那个什么梅西和 C 罗应该再多等等的。 是， 然后就等到内马尔。 对，昨天看这个朋友圈里又开始刷屏了，这个梅西跟 C 罗就是有一个扒飞机门的这个视频。 啊，对， 再等一等，内马尔就要来了。 对，好不容易内马尔又稳了2天，然后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家了。 是，当然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比利时0-2领先，2-0领先之后，巴西进球的呢是他们的8号。也是我们国安的球员奥古斯托也是我们这个中超元素啊，在这个1/4决赛当中也有进球产生，可惜呢也是就此止步了。 哎，太可惜了！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大早朋友圈就大家都在哭泣，就是真的就告别巴西了，还是有很多这个巴西的球迷啊， 是的， 非常的难过。 没错，哎，好了，我们也是。第一时段啊给大家聊了很多新鲜有趣的事情，那我们的这个第一时段的时间也快要到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神秘嘉宾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做衬衣我们是认真的。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铁打青年说流水的主持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昂。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 今天是7月7号星期六，又到了我们喜欢的周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做衬衣，我们是认真的， 超级认真的。 你平时有没有喜欢穿的衬衣哈？是不是你也是衬衣控？如果说你有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哈。来圆圆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啊。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直播”，通过这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收看的方式。但是如果您是在车上啊，或者是您在听收音机啊，就可以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啦。当然了，如果你那个收看的方式你不知道啊，我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帅气的子昂。 哎呦，我的主要还是看一下这个我们美丽的圆圆哈。 啊，没有，当然了，还是要看看我们神秘的嘉宾。 是，说到重点了哈，今天我们在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部分，我们的访谈环节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啊，他就是吴丹啊。 吴总， 还是让吴总来给我们嘉宾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来自己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简单的说两句。 好的，非常高兴的和大家见面。首先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陕西的一个美丽的一个乡村，然后来到北京16年，我叫吴丹。那我是从事了16年的女装行业， 还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从业的履历哈。 对，所以说等会儿就可以好好的让吴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创业呀什么的这些事儿了，我觉得，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呢也是肯定对吴总享有更多的了解。 对， 吴总虽然说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并不算多，但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生动的具体的片子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来一起了解啊吴总和他的事业。我们先来看一下。 匆匆到来，让校园时光的安逸与舒适不复存在，一切变得仓促而又忙碌。一个人乘公交，一个人奔跑，每天出租屋与公司两点一线，排得满满当当的工作，谈客户，跑业务，即使再忙，我也不忘时刻充实自己，很多时候甚至会错过最后一班公车。就这样一个人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一年我拥有了人生第一辆车，算是给自己辛勤一年工作的回报。与初出茅庐时的青涩不同，专注工作的同时，我也会抽出时间去健身。虽然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客户，各种饭局酒局，时常喝得不省人事，但庆幸的是，上天总是眷顾不断付出的人。公司的项目逐渐延伸到全球，而我也从一个刚毕业懵懂无知的公司小白领，蜕变为令人艳羡的金领。三年前，每天的我追着公交跑，三年后，我有了专属司机接送。但对我来说 ，CEO 远不是终点，而下一个阶段的梦想正在朝我热情招手。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刚才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片子对吴总的这个可以说是真的是成长经历哈， 对， 有了一个了解，确实是。 哇，你看过这个片子你就知道这是吴总的真实写照了。 是的， 你知道，你这么厉害，我还没告诉你呢你就猜到了。 哎呀，那大家都能看出来的吗？ 啊，这么机智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子昂一样机智呢？对，刚刚那个片子确实是根据我们吴总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改编的，是吧？ 那接下来我也给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们作为80后的一个女士，如何从这个我们从山村走到北京北漂16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呢最早是搞体育的，那我是从这个小学6年级就开始做这个体育，那我的专长是百米。 哇， 就是现在就是看到我这个体型有点不太那个， 没有 像哈， 我就特别瘦。 对，那原来就我现在长了10斤这样， 才10斤。 对， 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太严格了。像我平时长个10多斤，我都就一点都不 care， 就都不关心。我觉得，对， 那最早呢，就是很多朋友问我，他说：“哎，你怎么会去搞体育这个行业？” 对， 因为我们最早在农村，其实上这个体育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去了之后可以有免费的饭吃，免费的衣服，所以从我们这个上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未来的我们，就是在西安体院都是免费的这个衣服穿，因为有这个发不同的校服，对于我们来。 来说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对，学校待遇特别好，可以也可以给家里减少一些压力。 哎，对的对的、嗯、所以那个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非常的勤了，我差不多从初中高中大学最多的是在操场上这样。 哇，对，就一直是就是锻炼自己的专业。 哎，对的对的，因为那时候从高中呢就会到处全国各地的去参加这些比赛。 嗯 啊，这种百米比赛。对， 哇，那当时有没有一些就是很好的成绩啊什么的？ 当时成绩我们在这个陕西省女子里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嗯、排前三的。 那也是很厉害啦、 啊、 那、嗯、这么厉害，专业这么厉害，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直是从那会儿就已经培养了这种一直特别优秀的这种怎么说呢品质，是吧？ 其实这个我想说、嗯、就是可能您看不出来，我也是练体育的、 啊、真的假的、哎、今天这个 专业你是 我不是，但其实有点夸张了，我不是专门练体育的、嗯、但是我的父亲是专门练体育的、哦、所以说我从小呢也是比较喜欢这一行当啊、 哦、 我是足球踢的比较多啊，一直跟着校队在训练啊，所以说我最理解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嗯、我觉得体育是一是它很磨练人的意志、 嗯、 无论是生理上的这个磨练， 是的是的， 还是就是你身体上的磨练和这个精神上的磨练都是同时在存在的。而且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在经过专业的体育训练之后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很多事情是可以得到回报的。 是的， 是因为我觉得体育一直很最，我是觉得是最纯洁的一个事情了、 嗯、 因为就是你练了多少你就变强多少， 就自然能体不是就是什么能体现出来在自己的成绩当中， 是就是你推了多少、哦、这个推了多少你就强了多少，所以说这个是让人相信自己努力可以得到回报、嗯、让人意志更坚定的一个事情。 是的，因为练体育就是当时的磨练自己的有两点，那第一点呢就是坚持，对任何事情的一种坚持和持续、 嗯、 那第二这个事情就是对时间的一个观念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在我们接下来做事业的当时中啊、 嗯、 还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是，哎，那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就是说我认识了很多体育生，他们一开始肯定还是想走体育口的，毕竟练了好多年这个嘛、 嗯、 那您刚刚从体院毕业的时候也是在搞体育吗？还是直接就离开这个体育专业了 啊？我离开体育专业了 啊。 对， 毅然决然的吗？ 对的，因为我是毕业第一年我们就来北京了、 嗯、 因为我那时候经常会看一些这个杂志、 嗯、 看一些这个电视，我就看到这个天安门太庄严了，太伟大了，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一下。 嗯， 然后毅然的在2013年的这个冬天我就来到北京了，来到北京、嗯、我就开始想留在北京。 嗯、哇，那当时就是为什么说就刚刚子昂说应该就是体育人应该好像都有一个自己这种想走体育口的这样的心，但是您为什么就毅然决然的会除了就是说想来北京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那您当时来北京是第一份事业是做什么呢？ 我来北京第一份事业就在大红门的这个服装批发市场给别人做这个导购、 哦、 销售衣服。那我的第一位老板呢，他是来自于温州的，他是做皮衣的。 嗯， 然后我去那儿面试之后呢，然后对方说那个我们这儿每个月的工资是600，我说可以，我说大姐能不能我不要底薪， 嗯 只拿提成。那当时我们的提成是3%，就是3%、 嗯、 然后我就说我不要提成，你就给我6%吧，啊、哦，10%， 哇， 给我10%吧， 就是不要底薪，嗯、 对、啊，不要底薪， 只要提成的10%， 对， 也就是说认定了自己就能干到， 能卖好 多 衣服， 对。然后那个大姐说，哎，你这个小姑娘这么有想法，可以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呀。然后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单都没有拿到 啊， 对， 然后就底薪也没有， 对对对。 可是那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就敢就是一张口就说我不要底薪，就是当时怎么会？ 因为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在那儿，一定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嗯， 因为我在那儿的时候，第一个月就熟悉这个销售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策略跟流程， 来 学习他们如何把产品销售出去的， 嗯。 第二个呢，我就要学会怎么去整理货品，所以在第一个月没有单的时候，其实我每天呢都会再去库房给他整理货品，这样的话呢、 哦、 我就会熟悉这个产品有多少库存，他这个产品放在哪里、 嗯、 所以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我就起码超越这个他们店长的3倍、 哦、 是因为第一个月是非常的用心学习去整理货品，然后学习这些销售的这些心得 啊、 就是说虽然说第一个月我没有在就是销售现场去就是学习怎么销售什么些东西，但是也是在后边也是在整理货物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积累和学习的。 是的，包括我现在就是最后我自己开店开连锁店的时候，我也会给我们这个店员讲我这段经历。 嗯， 我说我们那个可以什么不会，但是只有你有学习的这个心态，抱着这个学习力，很有学习力的啊，你可以把销售做得很好。 嗯， 因为只有你在销售的里面，才可以让我们自己哈变得最好，做到最好的成绩。对， 那您当时其实我就是好奇，您为什么就是会选择去做服装销售这一块呢？是不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时尚这一块，或者说女生就是对衣服有什么这种自己的喜欢和爱好？ 是的，因为我在小时候就非常爱美 啊， 这个我的母亲就会给我做这个布鞋。当时母亲给我做布鞋的时候呢，我就说她做黑色的，我就会给母亲建议，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做花色的鞋子穿上。然后那个时候呢，小学我们在农村穿着这个花色布鞋去的时候，老师都会说哇你这个鞋子很漂亮。对， 就是自己设计的是吗？ 对对对，就会给母亲建议这个你要给我们做什么花色的鞋子。 哇，就是从小的时候就已经特别有这种时尚的敏感度了，我觉得可以说是 对人生的第一次设计经验。 对，就是从小其实已经积累了。 是，其实刚才我们的吴总说了这么多哈，大家都是听他以前的故事哈，那肯定好奇哈，他如今在做些什么？ 对， 我们呢先不用这个聊天的方式来介绍，我们还是有一个视频来一起看一下哈，现在的吴总正在从事的事业。 趁机控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已专注垂直于女性时尚衬衣研发、生产、营销、品牌管理于一体的综合全球女性衬衣文化服务平台。公司旗下 AUA 趁机控品牌以其紧贴时尚、角逐流行、简洁大气的女性衬衣研发设计，孜孜以求给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服务。短短几年时间，迅速成为国内女性休闲服装大众关注品牌之一，依托高品质的产品、先进的 CAD 生产系统和日臻完善的营销体系， AUA 趁机控秉承共享思维、分享经济的企业发展思路，走进300个城市，服务数亿女性。AUA 趁机控秉承以信誉为根本，用品质追寻发展的经营理念，无论是趁机款式的设计，还是旗舰店的形象推广，给客户提供统一的品牌形象、完善的管理系统、专业的品牌零售知识培训以及品质上乘的系列产品。AUA 趁机控都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并在进军垂直新市场的领域短期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销售业绩节节攀升，势头锐不可当，迅速赢得了广大女性消费者的信赖，使加盟商在短期内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品质加盟势潮迭起。迈进新世纪，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北京趁机控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步伐也迈得更大。面对新世纪的无限商机， AUA 趁机控决心以独特的企业文化开创服装业的新领域典范，强盛于国内，跻身国际。我们诚邀有识之士加盟合作，打造一个落地的互联网女性衬衣文化平台，成立 AUA 衬衣控中国精品运营中心，让各地优质资源走向全球，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铸就卓越的衬衣品牌，将 AUA 衬衣控推向中国女性衬衣零售业的顶峰，让我们携手共同续写辉煌。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衬衣控 这样的一个片子。所以说我们刚刚也说了，这应该是吴总现在在做的一个。 嗯，对的对的，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生发一个这样一个想法，会去做女性衬衣，聚焦一个女性衬衣的这样一个产品去做市场，去做全球的一个市场。是因为我在这个服装板块里面从事了16年的一个服装生涯。作为一个服装人，我们是非常用心的，非常去专注的去把我们这个品牌去做好，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积累了很多这种市场的一个经验，对这些客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了解。所以我们在16年里面记录到女性对这个衬衣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女性衬衣啊，在自己的这个就是职场板块啊，生活板块啊，它这个重复购买率跟这个四季可以穿的这样一个需求哈、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聚焦这个定位，拿女性衬衣来做一个这样的聚焦，去打中国市场，更好的服务中国的一个女性，解决她们对这个衬衣的这样一个需求。对， 其实说起来我们都应该是看过这个片子，在听了吴总的解释就已经很明白了。 对， 这还是跟大家提醒啊，能看视频咱们看视频啊，不然刚才那么好的片子咱们 对就错过了， 对，就很可惜了哈。当然了，大家也千万别觉得就是吴总来这个北京啊，从体院毕业来北京，然后就随随便便就有了自己的品牌啊， 对， 这个成功的公司肯定还是中间有很多这个辛酸的艰辛的历程的。 对的， 我相信是这样。那我们在这也问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哈、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没有吃过亏，有没有被坑蒙拐骗过呀？ 那是有的。比如说我们 真的有， 对对，比如说我们这是03年或者04年，我们那时候经常会去跑到这个广州去进货，去跟这些这个厂家去谈合作。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在广州那个时候零几年是很乱的。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去广州进货，那是夏天，我们穿得很薄，然后背个包，然后里面呢会放身份证，放一些零钱，当时没有这个支付啊，我们会背现金。然后呢去了之后呢，我们在那个汽车站，因为那边有一个白马批发市场，我们去了这个汽车站之后呢，就会有遇到一个那个骑摩托车的，就会把你那个包一把就抓走。当时呢我站在这个路上我都懵了，因为这个身份证所有的钱全部都抢走完之后，身上是身无分文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天都要塌下来了。 天哪， 对对， 就是突然本来感觉还好好的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就遭遇了这么一个事情。子昂，你有碰到过这种吗？ 当然了，这个我看过类似的事情，无论是在新闻视频上还是身边生活里，肯定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嘛，肯定都是有极个别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哈。 对 啊，但我特别好奇后来怎么办了呢？怎么过来这个难关呢？ 然后我就会去找这个我当时去这个市场里面合作的这些老板，我就会他讲经历。那讲到第四个人的时候呢，这个别人都说这是真的吗？ 对，不相信你， 不相信。然后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就换一个人去给他讲，我说我现在急需你的帮忙。然后我就第五个人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现在我们还有在合作的一个那个张总张哥，我就跟他说了这个经历。当时呢他就说那可以，他给了我50块钱，说那个你可以把那个你在这儿住的旅馆的钱付掉之后，你还可以在我这儿来吃饭。然后你这几天呢，我都会让我们这个司机带着你去看这些各种厂家的这种产品。然后走的时候呢，他给我买了这个一张这个火车票，然后我就回到北京。这样。 但是当时就是真的是碰到了一个愿意相信你、给你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贵人吧，我觉得算是。 而且现在我跟这个张总，我们还有在一起合作。现在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连锁店，然后他的一些产品也会我们给他一些销售，然后我们也会给他一些对产品上面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市场需求什么样的产品，你可以把产品改良的更好，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些客户。 哇， 对， 说的这人太好了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无论是创业的过程中，还是在我们工作的就业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哈。但是如何去度过，有的时候是非常幸运哈，遇到了贵人。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不是像吴总任何一个人，他不是一开始就会遇到贵人的， 对， 而是说你还没有放弃， 对， 就是不会，老天不会说就是眷顾那些轻易放弃的人嘛。 对， 就是你在 吴总 对，就是吴总当时并没有选择说东西被抢了之后蹲在路边哭，不知道怎么办，而是去一个一个去找人家商家，然后跟他们聊，说自己的经历，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而且是跟一个人说失败了之后还是没有放弃，是连续找了好几个人，最后才获得了帮助。 因为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哈，一定要真诚的。然后要变为自己，就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去给别人讲你有这个想法，你有这个梦想，让别人去帮助你只有我们自己变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吸引到我们的贵人，才能吸引到跟我们一起做事业的人，才能吸引到我们的团队包括现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团队就是有跟我们在一起八九年一起做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在一起，大家在一起呢就会各自的发挥自己的优势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对。 也是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当时印象深刻的故事哈还好呢，最终是没有放弃自己一直在追寻的东西 对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就业者和创业者们都能有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来指引你们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的青年说即将继续，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来送给大家。 夜空中最亮的星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家里或者网络信号比较好的地方，还是看视频直播为好，给大家一个建议哈。 对，毕竟有我们帅气的子昂。 这总是这么说，这个其实问题不在于有我们美丽的圆圆 啊，对，主要还是 在于一会儿我们的这个吴总，我们的今天嘉宾 对 啊，会给大家展示很多漂亮的衬衣啊，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已经是准备好了哈、啊。 嗯， 当然了，我们经过刚才的这个一段访谈哈、啊，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吴总为什么来北京啊、 嗯， 来北京的故事等等哈、啊。 对， 如果有机会，我们一会儿再细问。但是呢，这一环节我们主要聊聊吴总现在在做的这个衬衣控这个品牌啊、 嗯、 是。主打就是女士衬衣， 只有衬衣是 吗？这个现在主打是女性衬衣，那我们是分了几个这个板块。那第一个板块呢，我们是职场板块，就是大家都会上班这种白领穿的这种职场板块的。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比较时尚板块的，就跟现在的这种时尚元素流行趋势走的，我们会用最潮流的这种款式，最新颖的这种花色或者是布料，我们去做一些就是这种设计师的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设计。然后这是时尚板块、 嗯、 然后还有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的就是休闲板块，就是会让这些大学生呢毕业之后找工作要穿的这种衣服、 啊、 比如说你休闲玩的时候穿的这衣服、 嗯、 所以我们做的品类是非常这个全面的所以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还是定位这个女性衬衣，但是它的这个设计的这种风格非常多 就是啥时候都能穿，比如说你今天在家也有适合你在家穿的，你今天出去上班也有适合上班穿的，出去见朋友有适合见朋友穿的、 嗯、 对的对的，就是在你比如说约会啊，你在这个聚友啊，在这个上班，在旅行，或者是在家，在爬山，我们都有这个很好的这种就是这种适合你的这种衣服给到你、 嗯、 服务到你。 对，其实而且衬衣我觉得确实是每个人衣橱里必备的一件东西，像白天不是，就是女生肯定是有什么白衬衣、粉色的衬衣，什么颜色的衬衣都有，男生其实也是哈。那当时就是想问问吴总为什么就只是做了女士的这个衬衣呢？ 对，是这个怎么在众多的，因为吴总一开始做销售的对吧， 对、 啊、从销售干起的，为什么想要成立自己的公司，为什么选择了女性衬衣这个方向呢？ 那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做的16年女装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市场调查和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这个积累经验，这个衬衣哈是四季产品，它现在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就是所有的女性衣橱里都有衬衣之外呢，在她这个需求就是工作生活中她也非常需要的， 对 这是我们的这对市场的一个了解定位它的那第二个定位呢，就是现在这个衬衣哈，就是对于这个现在这个互联网的这种趋势，这种新零售趋势，现在可以拿这种就是精准的聚焦产品定位，可以就是在整个这种可以说是全球市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脱颖而出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事业，或者是大的一个这种产品定位吧。 嗯， 对，现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家做这个女性衬衣的，确实衬衣控是中国现在唯一一家做女性衬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是通过这种线上线下都有的这种社交新零售的这种方式去做一个分享跟传播所以我们从这两点出发去选择这个女性衬衣这样的一个单品去做市场。 吴总这样说确实是啊，就比如说你如果做一个品牌，就是什么衣服都有，反而没那么容易被别人记住。但是如果你就只专心做一件事，然后把这个事情又做得特别好，那当别人以后一提到哎，我要女生，我是要买衬衣，我就会想到哎，女性这个衬衣控她做得特别好，就能一下子想到这个品牌，确实是。 就还好我今天特别庆幸哈、 嗯、 平时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可能走得着急，随便披件大白 T 恤就过来了，还好今天穿了一些搭配风格哈、 也 是衬衣是吗、 我知道今天这个来的嘉宾是很懂时尚的，很懂衣服的，还是穿了点搭配哈、 所以我专门没穿衬衣，我怕穿错了然后被吴总说 其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哈，我们现在就是不仅是在会嘴上聊跟大家聊什么理论概念太抽象了，我们还给大家很多准备了很多这个我们现场的展示哈、我们也是现在有请吴总移步到我们的这个展示表演区哈、其实我们总说啊，这个百闻不如一见 对， 当然虽然说广播百闻有百见，百闻亦有百见，但是呢，我们这个很多时候还是眼见为实会更加的好玩一些哈。 而且我们刚刚吴总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拎了个兜子，然后我就特别好奇里面到底今天带来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是的， 对，什么样好看的衬衣？刚刚其实我们在包括视频里面也看到了一些有那个很多各种颜色特别好看的衬衣啊。然后今天呢，吴总也是带来了一些他们公司的一些产品，嗯，下面我们就可以跟着吴总一起来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 我们的镜头已经给到了吴总这边哈， 嗯， 吴总，我们看这块儿，我们也是现场活学活用啊，这儿放了很多的衬衣，还用我们这个话筒架做了一个衣架哈， 嗯， 能把这个衣服挂起来。那看吴总这准备了很多件衬衣哈，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现在手里拿的这一件，为什么准备先把它介绍出来呢？ 大家好，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衬衣呢，是我们2018年秋天主打的一款衬衣。那这款衬衣呢，它是可以用到不同的场合，比如说上班场合，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应酬场合都可以。对，然后它这个面料呢是真丝缎的一个面料啊，包括它的领子设计啊，都比较适合这种不同的这种脸型啊，所以它的下身搭配呢，也可以去短裙、纱裙或者是裤子搭配，所以在搭配方面呢，也是非常好搭配的啊。这一款呢，我们是做了六个颜色，所以尺码做了5个尺码，所以在这个接下来今年秋天呢，会让更多的女性看到我们这个爆品啊，你会在这个线上线下都可以看到我们打出来这个爆品，对。 哎，那吴总，我就好奇，像它下边打的这个结，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这是一个类似于打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吗？ 啊，对的。然后这个设计呢，我们主要是通过了这个，我们之前对客户，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小肚子的，或者是有一些肉的时候，肉感的时候呢，他这个结呢会显得上身很瘦。对， 那就是到时候也可以调节。这个结，比如说你 这个 腰特细，我就勒紧点儿。 对，所以呢，你在穿出来的时候呢，它的腰型呢会显得非常好啊， 而且就是我觉得肯定这样穿起来还显腿长，就是一勒就显得。脖子以下全是腿 啊，对的，因为这款产品啊，确实是我们经过这个改良出来的，因为它之前的这个版本呢是个长袖，然后这是我们这个今年秋天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款，然后我们把袖子做了一些调动，把下面这个结做了一些调动，原来这个结呢会没有这么长，为什么把它做长了呢？是因为就是你在穿的时候它更飘逸一些，对， 啊。确实这个衬衣还是用了很多的这个设计有用心在里面的哈， 对，而且我看到还有很多其他好看的颜色， 是， 对，在选择颜色的时候我们也是选了不同的颜色，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黑白红，这是我们的主色，我们会主推这个黑白红，那在职场里面呢，大家会选择这个黑色或者白色去做这个上班时候的一个搭配，比如说红色呢，会你在一些场合，比如说是聚会场合，你会穿这种红色，或者是聚会都会选择红色，如果你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呢，它有这种蓝色，对，有这种天蓝色去做一个搭配，下面这个蓝色呢可以做搭配一些深蓝的牛仔裤啊做一些搭配，所以很适合不同的场合去穿这件衬衣。 对，我看到这个蓝色的衬衣我就觉得特别心动，我觉得这颜色特别好看，而且在夏天这个就显得特别清爽，我觉得。 是的。 然后这几个颜色呢，都是我们现在目前上平台上就是销售非常好的这几款颜色，我们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筛选，去服务不同的这种年龄阶段，或者是你的肤色都可以根据你的年龄或者是肤色去挑选你喜欢的这个颜色。 对，圆圆刚才说特别喜欢这个蓝色的衬衣哈，吴总，您觉得按圆圆这个肤色和她的这个相貌以及她的这个年龄，她应该是在这三个颜色里面更适合哪个颜色呀？ 根据圆圆这个因为她很白，可以选择这个红色或者蓝色。 对， 如果她上班的时候 也给圆圆一个 选择白色这样，对， 圆圆，你看啊，吴总觉得你现在穿蓝色和白色更加的这个合适啊。现在赶紧把握机会，这都是爆款，你要不要挑一件？ 等会儿去打包带走，打包带走。 对，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其他款式的这个衣服是吗？在旁边，这个我们看到 在上面 不同颜色、 啊、是不同颜色 对、 啊、 不同的颜色、 啊、我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这应该是黄色调为主的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结是放下来的，这个是有意而为之的吗？ 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们推出来一个芥末黄，那芥末黄呢、嗯、下面可以搭配这种黑色或者是白色的这样的裤子或者是小短裙、哦、这一款呢就比较适合这个稍微偏成熟一点的女性，比如说34-35岁到40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嗯、 比如说而且比较气场比较足的这种啊、可以选择这个芥末黄的这一款颜色、 啊、 去做它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场合的应和它当时的场景这样一个颜色。 嗯， 对，我就想到，我就一看这衣服，我就想到我如果想假装成熟的时候，我就可以穿一件这个芥末黄的衬衣，下面蹬一个穿一条黑色紧身裤，然后蹬一个细跟鞋，瞬间气场就出来了，有没有？ 你这看来是要完这几个颜色，我这个也要了。 对，都已经想好怎么搭配了。 我们现在的粉丝哈，就是很害怕的，就是他们每个颜色都有，就是他们人手一件这个颜色。 哇！ 因为特别在现在这个白领哈，他这个工作中哈，他会晚上会有一些应酬之类的，他就会换不同的颜色，但是他的下身跟他的妆容哈，他都不用去再做搭配，就是你可以在。包里多带一件衣服，然后可以换这个颜色，然后去做，比如说你晚上有一个单要谈呀，或者晚上有一些姐妹聚会的应酬，可以选择这种艳一点的颜色。所以他们所有的这种粉丝啊，他们都是人手一件，所有的颜色全齐。 哦、 哇， 那真的是不错哈！ 哎，我就想到，我比如说早上刚上完班，然后下午要去跟姐妹吃饭，然后立马从包里掏出一件其他颜色的衣服，然后换上，然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是不 是？ 是， 当然，我觉得是不是从包里掏出衣服，这个衣服被皱的有点厉害。 对，这就得问问吴总，就是有没有那种比较适合放在包里不容易皱的一些材质啊？是吧、嗯？ 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衣服哈，特别是针对这种上班的这种范畴的人，我们是都选择了免烫这个面料，包括现在我们推荐的这个、哦、今年秋天的这个爆款。它是选择了一个这种重磅真丝，然后呢我们里面做了一些水洗之后呢，它这个面料呢是不用烫的，所以你们就是在做洗了之后呢也是自然风干就可以。然后比如说你在、哦、你有不同的场合，你会多带一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叠整齐放到包里就可以拿出来就可以穿、 啊、对。那我们现在这个吴总手里拿的这个衬衣它面料是什么呢？ 啊，它是重磅真丝的 啊， 重磅真丝， 重磅真丝， 重磅的、 这个 重磅打造的， 这个、重磅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真丝啊，它又分很多克重的。然后我们这一款呢、哦，是我们秋天主打的这样一个款式，所以我们在选料上面呢，我们就做了一些调整。像它就不像那个夏天的这种轻薄一点的真丝，它会很薄，就会很凉快。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就会选择这个面料比较厚一点的，在这个保暖上面呢，就会做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解决方案。 嗯、 然后而且这种重磅真丝哈，在你搭配西装的时候哈，就是你在搭配的时候，它也会不会很飘，不会很贴到身上，所以它是很好的和西装搭配的一个单品。不管你是外穿呢，还是搭配哈，都是非常就是选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款式，这样子。 哎，是的哈、啊，哎，那我们这个衬衣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吗？现在就在这个我们表演区能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衬衣其他的特点哈，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颜色，这第一个、嗯、第二个呢就是在你清洗的时候哈，你不用烫，它是自然风干就可以，就是比较方便，特别是适合现在就是很多女性去出差旅行，就是比如说出差的时候你商务谈判呀，你就放到皮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穿啊，这是非常比较便捷的一种方式。 是，而且晚上在这个驻地哈、 嗯、 就是自己手洗揉一揉也没关系，挂起来、 嗯、 第二天风干了就好了哈。 对，这都是可以水洗的吧，吴总？ 啊，都可以水洗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这个衬衣哈、嗯、其实我们是非常用心的去研究着它的面料或者款式，都是比较适合现在就是这些女性在上班呢或者是生活当中，比如说她有小孩了，她的时间不够用，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到这个问题，让她就是减少这个烫的这个过程。对， 嗯，想的是非常周到了哈。 对， 那我们也是请吴总稍稍整理一下衣服，然后回到话筒之前哈。 好的。 其实听了这么多，我自己都有点羡慕了哈。就是、我想 羡慕。 就是 真的是为女性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处处着想，都体现在这个衣服上。就想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品牌这么为 男装品牌， 对，这而且关键不只是男装品牌，它走的不一定就是只是看重你的时尚啊，这个一些片面，能是很全面的， 对， 为你的各个场合、生活中的各个需要都想到，这个 是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我刚刚就是听吴总说了那么多之后啊，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比如说咱搭配这个的时候，比如说不同的脸型、不同的身材，然后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衬衣，我就特别想请教一下。 是这样子的哈，比如说这个女性呢，最重要的是选择这个色彩。就是比如说你的肤色是偏这个白，你可以选择一些鲜艳的颜色，比如说这种粉色、黄色、比如说蓝色、红色、大红色，或者是花色，可以的。如果你脸色偏黄偏暗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颜色，比如说米色啊，比如说这种柔美的鹅蛋黄色，这种它这样的话会把你的肤色会提得很好。因为俗话说一白遮千丑，这样如果你的颜色的衣服哈比较显你白的情况下呢，你肯定是会更出众一些，对。 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身材不是特别好，比如说肩膀不好看，有没有说就是哪些衬衣的肩膀上是 有的？有的。 挑衣服的时候那个肩膀设计应该怎么看呢？ 比如说很瘦的哈，他会选择这种就是收腰的，比如说他这个袖子比较收身的，这个剪裁比较简约的这种。比如说在针对这种稍微偏胖一点的，这个骨架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女性哈，你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比较遮丑的这种，就是把你的优势选出来，把你的这个就是你的缺陷稍微遮挡一点。因为衣服是用来这个把你优点更好的体现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你在比如说偏胖哈，你可以选择稍微款式比较长一点的，比如说它后面是散的，但是前面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收身裁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这样的话嘛，把你整个的这个身材是做了一些修饰，对。 这个确实还是想的面面俱到， 对，确实是有适合每一种不同肤色、不同身材，然后不同性格类型的女生都能挑到自己特别中意的这个款式的衬衣。 是，我现在忍不住想问一下吴总了，这个什么时候进军男士衬衣领域？ 这个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外地的这个我们的共享空间合伙人也好，或者我们的分公司也好，他们一直在问我们总部一个问题，他说：“哎，你们什么时候再把这个男性衬衣也做上去？”我说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衬衣控发新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坚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会持续做下去，而且会让这个品牌真的是具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发新，对。所以男士衬衣会有的，会有中国其他男士这种男士品牌会去为我们中国这个男士衬衣的品牌去做一个缔造者，会有这样一个品牌出现的，对。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的期待啊。子昂期待吗？ 期待、 有一天也会一排衣服在那里，不同颜色， 对，给我介绍一件， 对， 什么时候适合穿，什么时候适合穿，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我们刚刚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像我们不同的这个有很多衣服有很多不同的材质，那不同的材质有没有说适合什么时候穿？因为我看到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图片的素材，应该是有一些不同材质的衣服哈。那吴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什么棉麻的呀，这些衬衣是不是也都有这样 的？有的，因为我们这个材质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夏天呢会以这种棉麻跟这个真丝为主的，它是从不管是从凉快的还是舒适程度上面呢都会考虑到。我们今年夏天呢做的最好的就是我们的棉麻系的，那我们主要是以这种黑白灰军绿色为主的，然后在这个穿的过程中啊，不管是这个舒适度啊还是在清洗方面都是非常大家受大家欢迎的。今年这个棉麻是走得非常好的。那我们冬季呢会以这种毛为主的，像我们去年推出一款这种就是含羊毛量有30%的这样一个面料去推到市场，那它推到市场时候，我们所有的粉丝对我们的反馈哈非常好，它呢又起到保暖作用，而且它又薄，然后呢就是大家在外面套这个羊绒大衣的时候呢也会就是非常显瘦。 但是它又起到这个保暖作用。因为这个面料哈，它里面加毛之后呢，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设计裁剪之后哈，粉丝们穿上之后哈，非常显身材。也可以在这种就是热的这种场合，比如说暖气很大的场合哈，它脱到大衣之后哈，这个衬衣也非常好看。配合他们下面的这些短裙或者裤子也好，配这种长靴也好哈，就是出来这种场合这种美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就是什么场合都能穿。其实刚刚吴总说的时候，我就想到啊，衬衣就是这种，比如说夏天我穿一个长袖的，其实也不会热，在空调房，然后在外边还能防晒，然后其实厚薄我觉得都不是特别特别影响。如果说夏天你就穿个稍微薄一点的，冬天你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然后套个羽绒服或者是大衣，都是刚刚好。所以说真的是衬衣一年四季不同场合啥时候都能穿。 是， 你想真的是，哎呀， 因为我们这个 羡慕了吧。 我今天穿的就是衬衣。哎，是的，刚才也是聊了很多啊，跟这个衬衣有关的门道哈，还给大家现场展示了很多。其实我们这儿一是有很多图片哈，二是呢，我们一会儿还有很多关于衬衣穿搭的知识，还要给大家继续介绍。那我们这一时段啊，先稍稍的休息一下，下一时段广告之后回来啊，我们再给大家好好接着讲。 也不会抱怨被谁抛弃，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大家来到青年说，我是主持人子昂。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 今天又是7月7号星期六啊，到了我们的喜欢的周末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做衬衣，我们是认真的。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哈、在这个微信上直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6个字啊，以及花椒直播来和我们互动。如果说您是在车上的话，可以选择 FM98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在家里或者网络信号比较好的地方，还是一定要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所以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帅气的子昂 又来了。我刚才想说这次好像不要捧杀我了。 必须的，对，主要是还有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啊，有我们的吴丹吴总。 是的， 对，那我们吴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衬衣控创始人吴丹。 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是的，刚才我们也是在前三时段聊了很多这个吴总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哈、成长的经历，以及的这个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衬衣的款式产品啊，具体的产品、当然还有很多这个穿衣搭配的讲究哈。 是，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这个图片哈，也是穿衣搭配这里面的一些风格哈，我就随便挑几个哈。吴总这儿，我们看吴总这儿，比如说我点这个，您能看到我点的是哪个吗？哎，可以哈。那我们现在也是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这是一个 条纹的， 是我 衬衫、 我大胆的目测一下， 哎，跟你身上这件有点像哎， 是，这是一个麻面料的， 对对，你说对了，对、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夏季的一个爆品，因为这两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条纹非常流行的， 对 对，女性的这个衬衣条纹特别流行，那今年这个照片呢是棉麻的，那它穿的舒适度非常高，然后上班的时候也可以穿，它有点休闲加商务这种商务职业的这种看，它的领子是翻领的，所以在穿的过程中啊，大家可以配这种看，类似这种模特穿这种白裤子，小白裤子，配上就非常的漂亮。 是，我觉得这个衣服更适合就是可能是今天就没什么重要会议哈、坐坐班穿一个麻面料的舒服点。 对 对、那就像我们子昂一样，今天就是上节目，然后穿一个麻面料的衬衣也是很舒服啊。 对，熬完大夜之后。 对，舒服最重要。对， 哎，我们再来看一个紫色的哈，紫色刚才我是没有看到的。哎，这一件还是挺华丽的哈。 这一件呢可以选择这个，比如说周五啊，我们会去一些聚会的时候去穿，因为这一款设计哈、它这个V领的是有一些小性感在里面的。 对 啊，它这一款面料呢是真丝的啊、所以穿出来会非常的这个优雅。 这领子特别好看，它是除了有一个V领之外，还有一个那个袋子也是、 一个小袋儿。 对 对, 对，这一款我们销售的非常好啊、我的这些女粉丝们、女朋友们，这人手一件的，而且有一个知名的一个我们的这个电影人，一个主持人也有穿这件衣服。 哇，就是活生生的这个叫啥？广告到时候走在路上。 对， 对，我们的另外一位知名主持人圆圆，要不要考虑一下？ 是的，是的， 全都收下所有的这些。 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在这不停的这个选图片啊，我觉得 都已经眼花缭乱了，是吗？ 我不知道圆圆会不会压力很大，看着好像都想买，这怎么办啊？会不会人的经济造成损失、 被你发现了？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哈。哎，这一张这个衬衣啊，我觉得是挺这个，并不是很常见的哈。 对， 这是一个，首先我们知道衬衣平时我们印象里面都是有扣有领的，是吧？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灰色调为主的这个衬衣，其实它，我觉得是不是不能严格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衬衣呢？ 这一款是有一些设计感的，它比较适合这个30多岁到40多岁穿的，因为它这个适合这个胖一点的人。你看它这个肩膀设计，还有腰上抽带这个设计啊，就可以把你的腰部的这些赘肉可以挡住，然后肩部啊也是，比如说肩部你胳膊有一点粗的情况下呢，那也可以尝试穿这一款的。这一款的颜色会有这种灰色、黑色、白色三个颜色为主。 而且看着我觉得也有点就是很舒服、很居家的那种感觉 啊。这个就适合这个稍微偏成熟一点的女性，然后她可以去比如说逛个街呀，比如说是在家呀，都可以穿这一款衣服，比较舒适。这款衣服， 对，哎，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一件我选择一个黑色的， 哎，这个跟。 哎，这是一件吧？哎，这不是一件。我们先说这一件黑色 啊， 关键是裙子比较像。 啊，这个就可以职业一点的了。它顶部有一个带子设计，可以把它系个蝴蝶结。然后黑色这款还有白色，然后黑色呢可以搭配这个图片上这种红色的小短裙，比如说白色你可以搭一个黑色的小九分裤，这样穿出来非常优雅的。这一款呢就比较适合这些周一啊，你有会议的时候，开个会啊，公司或者是开个这种重要会议的时候可以穿一下。 是、 啊、 对，而且我觉得它领子上的那个带的设计，我觉得就不会像正常就是如果是立领或者是圆领就是一排扣这样上去太生硬，对，然后这个就稍微有点活泼、 啊、 也不至于太生硬、 嗯、是很俏皮的这一款、嗯、因为现在我们设计这特别是给90后人这个粉女粉丝们设计的这些衬衣啊，我们其实很多加了一些这种俏皮的元素、 啊、 加了一些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这种时尚的元素，比如说今年大家这种时尚风啊比较喜欢这种前面系一个小蝴蝶结带的这种，我们会给它设计一些这些东西，包括腰部的一些小细带小腰带这样的设计、 嗯、紧跟时尚潮流。 是 的，说了好多这个素色的哈，我看看、 啊、 从缩略图里面我要找一个最花的，我感觉是、这个、 最花的， 嗯， 哎， 确实好多花哈、啊 啊、那上面是有小印花是吗？ 啊，对， 这一件我觉得这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衬衣类型的 衬衣了。 对的，因为这一款呢比较适合这个有应酬，有朋友、 嗯、 女朋友聚会，或者是比如说大家现在比较流行看世界杯的时候，喝点这个，大家在一起吃个串喝啤酒看世界杯的时候，那这款就非常适合，因为它这个比较这个有这种这种沙龙会议啊或者是晚会的这种元素在里面。这款呢我本人就会非常喜欢，因为今年的花色是走得非常好的啊、今年花色， 而且那个袖子我觉得也很好看 啊、它这个今年是流行的这个叫马蹄袖， 马蹄袖、 对，马蹄袖、 哦、 这样一个设计。其实这款衣服选择的这个90后是偏多的，因为这一款衣服我们一般这个地址会寄到这个办公室的会多一点。 哦， 对对对， 是做过统计了。 是的， 是 做过统计的、哦、这一款花色。 嗯，哎，我们再来看一件哈，我觉得也是很花的。 你已经飘到眼花缭乱了。 是，这件跟刚才也是很相似的一个，只不过一个是红色，一个是绿色，这个更清新了一点。 这一款呢，我们。就做了一款绿色花的，因为这是非常适合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看着很凉爽。 是。 然后它腰部呢会有一个抽带，因为这一款呢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一款连衣裙给改版的，因为这一款还有原来的一个连衣裙，我们把它裁短之后呢，袖子做了一些调动，做了一些飘逸的这种调动。那夏季呢，不管在颜色还是款式上面呢，就是看着很凉快。对， 我特别喜欢这种就是带点收腰的这种款，特别显那种身材的修长，然后还显腰细。 嗯，我感觉圆圆今天这个衣服就有这样的设计， 收腰是吗？对。 嗯，我们再来看一件啊。 哎，这个也好看。 嗯，鹅黄色的哈，鹅黄色色调为主的。 适合夏天穿 啊，对对，适合夏天，因为这几件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穿的。 嗯、 你看这件黄色呢，就比较适合这种皮肤比较细白一点的这种年轻的女士。下面呢可以配个黑色的小短裤，那出来的非常干练的，啊，而且比较显白这款颜色。 没错，哎，我要跳出这个清新。小清新风格了，我要选择一个 啊、哦，这就成熟一点。就是 这个是这个衬衣的下摆是这样的哈、啊，跟之前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对，也这一款呢，我们是做了一些特别大的改良。这个夏天呢，我们把它裁成短袖了，然后今年秋天呢，我们也会做中袖，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做个长袖。为什么它这个会把这个袖子哈做不同的改良哈？是因为我们这一款这个背后会有一个抽带。它是非常职场的一款衬衣，所以它做的颜色比较多，有黑白、军绿、灰色粉色做的颜色比较多。因为这一款是我们现在衬衣控的主打牌001的一号，对， 厉害，有眼光 这一款，对，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像这模特这样搭配一条这种阔腿的那个裤子，然后穿个跟鞋走在路上，哇， 很潇洒的， 风，对， 很有气场， 对对对 对， 好看。 哎，这个是更加 你这风格换的挺快的呀，你这个 这款粉色的就比较适合这种非常温柔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非常优雅的这种女性，对，说话声音很低的这种，下面配一个白色的这种小西裙啊，就比较非常的优雅的这种是纯 这种林黛玉型的这种设计风格，对， 甜美可爱，就比如我，而且这个圆领这样，就是确实显得很温柔，还有那个袖子的设计都 是 啊、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哈、那比如说刚才圆圆也说了，甜美可爱如她、那我们现场啊，您给我们两个做一个服装的建议怎么 样？对啊，服装建议哈、像圆圆这样的哈，比较适合这种蕾丝的小花边设计的这种、里面有韩风的这种设计，比如说颜色可以选择比较白色啊，或者是这种米色啊，这种比较柔美一点的颜色，因为你比较瘦，然后身材非常好、然后腰又比较细，而且在裁剪方面比较简约的这种啊，比如说非常收腰的这种哈、就是你是尝试颜色可以尝试多的这种 啊，对对，可以尝试不同颜色。 我太喜欢吴总说的这段话了、就中间夸了我好多，就听得我在这儿乐的哟。 专门把镜头给到了你。 啊，是吗？ 狂笑。 我应该就是都每次吴总说身材好的时候就露一下露一下。那子昂呢？ 我是不是就是属于适合颜色不太多的那种？ 没有， 包子昂他这个长相是比较非常帅气的这种阳光型的啊，所以他选择呢衣服可以选择这种比较就潮范儿的这种比较就是现在比较比如说网红款呀这种的衣服，有很多搭配设计的，包括今天你穿的就非常好搭配的这种里面搭配灰色的这种 T， 外面再加一个这种衬衣啊，非常的这种时尚感非常强的，然后你呢就比较适合穿这种非常时髦的这种东西，因为人长得比较帅气，能把这种风格可以体现出来，对， 我觉得 听了开心吗？ 开心啊，是不是？你说这样是不是有点演的嫌疑了？就是我们专门让嘉宾夸了一遍， 没有，你看我们吴总在那夸的一本正经的，特别认真。 对， 分析的特别好，然后还把我们夸的，哎呦，我竟 给了我很多的自信。 对，那我们刚刚还是啊，吴总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衬衣，也是给了我们两个人很多搭配的一些技巧啊，不是，就是以后搭配的一些风格。我觉得我从今天开始，我就以后就都要按吴总说的那样穿了。 是，我也是要好好的研究研究了。其实我觉得听了吴总这么说啊，我之前这个天天这个休闲沙滩裤，再加上这个大 T 恤，视力改观改观哈。 那其实真的是哈，就是每个人在穿着打扮方面，确实应该好好多注重一下，然后才能整体的给人一个就是改变。我觉得。 对，所以说我觉得吴总这个公司办的真的是不仅是达到了这个个人上的成功啊，还真的是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在里面。 对，因为我们衬衣控总部哈，就是我们在南四环，其实在我们那儿去的女性哈，真的我是能在她们脸上看到这种满足跟绽放，因为她去了我们展厅会不同的风格去体验，就是去试穿之后，哇，原来我还适合这样的风格，哇，我还是原来可以挑战一下这种颜色色彩，所以很多女性去了我们衬衣控总部啊，就是从来没有空手走过，对，都会挑到自己心仪的这种衬衣啊。所以我看到他们这种情节的时候啊，说实话，我们就是大家在这个很累呀、去做设计，去做一些布料的研发呀，就是有一种我们真的是有一种自豪感。所有的女性去到我们那里说，就说了一句话，说哇，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太伟大了。我说是的，因为我们做这个衬衣控发芯，就是要更好的去服务这些女性，就是解决她们的需求，解决她们的真实需求，更好的去让她们在这个生活或者是工作中啊，去绽放自己的这个份美。而且我们这次去马鞍山呢，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当时呢把当地的一个100多位优秀的女企业家邀到现场，然后当时在台上啊，就是这个分公司的老总就会问我一句话，他说今天吴总你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什么叫时尚，然后我当时就说了几个观点，我认为女性的时尚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一个坚持，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一种这个憧憬，还有对这个自信度，这都是时尚，这都是女性的一个对时尚的一个见解。对， 哇，感觉我今天又长知识了。 对，说了 回去之后真的一定要从各个方面重新磨砺自己。 这个时候就要给你推荐一下吴总的书 啊。对，吴总之前还写过有是一本类似于自己之前的小的一本自传，是吗？就是女性 的 力量这本书。 这个书是在5年前，因为那时候我们做全国连锁， 然后很多这个我们的代理商就会说，他说吴总，我听了你的这个创业故事，对我们这个在做事业的路上啊更有一些催化剂啊，看到你这样的对事业这样一个认真跟这个坚持啊，这在任何遇到任何困难都不放弃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经历过程中啊，有影响到我们，他有可能，你有没有可能跟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客户啊去讲一些这些东西，因为当时确实这个网络不是很发达，没有现在这各种视频呐、这种直播，所以我就当时想到，我一定要把我这些经历写成一本书，然后去送给我们这些客户。然后我们这本书呢，是作为这些答谢这些客户送的啊。其实卖有卖多少，没有卖多少，卖了有50,000册啊。对，然后就送给这些客户，然后客户买了之后衣服之后呢，回去会翻翻这些书，就是如果他们能从这个书里面学到一到两点，或者是有影响到他们一到两点，这个我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对， 对，刚刚我又听吴总就是聊，就是关于自己的衬衣，就是提到很多说大家去了您的总部，然后看了衣服怎么怎么，但是您也说也有这个线上线下都有这个销售是吗？ 对的，我们现在因为我做了15年实体，这个衬衣库呢是去年8月份我们上线，做了一个这个新零售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这种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分享模式，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在线上购买，也可以在线下我们共享空间合伙人的这个就是场地去购买去试穿，那你试穿完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二维码一个扫进入商城去购买，买到你喜欢的这样的一个适合你的衬衣，那这些合伙人呢会给你介绍你适合的颜色或者是款式，还有尺码都会给你做一些服务，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确实是就是在这个服装人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是还属于这个转型这个成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吧，然后现在这大家都非常认可这个线上购买了，因为大家已经就是在支付板块啊，或者是在家里，我买了一件产品在家里等着收货，大家也对这个认知是安全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公司是做了现在的这个线上是做的比较好的，那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销售额还是从线上走的，线下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体验店跟我们服务这些粉丝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他们交友的一个地方，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倡的我们共享空间合伙人，那比如说你是我们的共享空间合伙人呢，我们这些粉丝会在你的这些会所啊，或者是美容院呢，或者是茶楼，或者是酒店，或者是红酒的一个会所，他就会去体验我们的衬衣，去给他们去做一些分析，你适合哪个颜色呀，穿什么穿什么号比较合适一点，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扫进二维码之后再去购买，这样的话是比较精准一点的，所以我们现在总部呢是从这个两个方面做，第一个方面做呢是服务，就是我们要把服务做到极致，要把产品做到极致，那第二点呢我们是要服务全中国女性，那我们是推出我们的共享空间合伙人，让我们这些合伙人去服务他当地的这些优秀这些女性，去解决他们穿衣的问题，去传递一种这种生活方式，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个女性创的一个品牌叫衬衣控，这样的话呢我们让全国女性对我们衬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比如说他会给我们说让我们去开发一些什么款式或者色彩板块，我们会不停的提高，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让我们这个中国的品牌真的是走上全球啊，让我们这种品牌更有这种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对， 真的听吴总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确实是一个特别有目标有梦想的一个企业，或者说是一个人物董事。对，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真的是你说一路有诱惑吗？会有的，就是会有很多这个项目会说服你，哇吴总你跟我们做这个项目很有前景， 对对对， 然后我一直会跟他们讲，我说现在是万物互联，我们可以在一起合作，但是呢我做衬衣控的这样一个发心一直会持续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发心呢？因为我感觉中国品牌哈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缔造者去坚持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如果你坚持的情况下哈，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极致，而且在热爱的情况下 就是我对这个服装这个热爱程度哈，确实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包括我们现在团队都是跟着我们九年十年以上的这个团队，包括我们的设计师团队，确实是很热爱这件事情。所以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对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都会走过去。我们把这些困难当成是一个礼物，当成是更好的挑战我们的这样一个礼物。因为只有这样困难才能让我们去做得更好，才会把我们中国这种品牌，女性的这样一个品牌做得最好。 哇， 说得太好了，这也算是一直支持您走下来的一个指引吧，算是您的初心，也是您的梦想 啊。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衬衣控呢，就是现在所有的粉丝度对我们的一个这个评价非常高的，现在就是特别是在北京或者是在我们有分公司的地方，郑州、内蒙、陕西，就是西安，很多这个女粉丝，就是特别是上班族，你提到我们衬衣控，他们都会知道。而且我们也会做一些很好的内容，就是怎么样去穿搭，怎么样去女性怎么样去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工作，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你的时间会怎么样去合理的去利用，然后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些，通过这个衬衣的这样一个产品会做一些内容，然后他们呢确实会在我们这个我们订阅号或者是服务号里面去读到这些内容，会对他们有一些很好的帮助。我们现在很多这种粉丝莫名的从外地来到我们总部，因为我们总部现在每个星期会有一些沙龙，那我们的这些沙龙呢主要会讲解一些女性的这些搭配，女性的化妆，女性的一些发饰，怎么去找到你合适的头发的发型，然后这样的去更多的去服务我们现在的这些粉丝们啊，给到他们就是不同需求的一个服务，让他们在生活或者工作中哈，更能更好的去绽放自己，啊，对。 嗯，刚刚听吴总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我又想，您就是已经说是从毕业到现在已经工作了有十多年，然后在这个行业坚持了这么多年，然后之前我们也是聊创业的话题聊了很久，就是您有没有就是对我们马上要进入工作岗位或者说是已经工作或者是正在创业的人，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什么要分享给大家 的？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坚持，就是你可以起步很低，但是如果你有坚持的这样的一个发心，你可以在你的喜欢热爱的这样一个事情里面去做一个持续的这样去做去干，不要被就是中途的所有的这种事啊或者人啊或者语言啊所影响，这样的话呢会一定会有一个结果的，就是不管你从这个坚持五年或者十年或者十五年，你会把你想的这件事情去做一个很好的做一个成果出来，拿到你想要的一个成果。那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哈，一定要有这种激情，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持续的，就是没有持续度，可以这个就是波动性很大，比如说我做一段时间我想换一个行业或者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这样是其实对于现在年轻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一定要拿出这种激情这种状态，不管你遇到这种小的一个困难或者一个坎儿，你都会要跨过去，这样的话呢你才会在你的事业当中哈做出很好的一个结果，一定要有状态因为状态决定结果 对，我觉得说的真是太好了哈，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其实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任何问题的时候，还是都要把这几个词好好的想一想哈， 坚持， 对，是， 对， 好了，那也是今天非常感谢吴总哈，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的讲解，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收获哈， 对，不仅是了解了衬衣，然后还了解了在人生路上我们到底该怎么走 是的，做衬衣我们是认真的，但做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是认真的 真的。 好了，那今天的青年说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我是子昂，再见。 我是圆圆，拜拜。 一首《追梦赤子心》送给大家，希望你们在追梦的路上都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是不是 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